离开海底的天淡，也就懂得了心酸。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，空气忽然变得敏感。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 2018年消费市场预测说，消费排行第一的会是旅游，旅游已经连续四年蝉联消费榜首，市场印证了这个判断。中国国内旅游及出境旅游人次呢，近年来一路飙升，2017年突破50亿人次大关，刷新历史记录。另一个消费热门呢是保健养生，从2012年开始，中国人保健养生消费意愿连续5年持续上升，成为消费领域的黑马。不知道你在保健养生还有旅游上面一共花了多少钱呢？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出声，看着他亲吻你，眼不能闭，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，我在叹息，说不出口的秘密，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，仅存一点稀薄的氧气，是否和我继续撑下去，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，还是你喜欢的剧，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，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，只要你偶尔想起来，我就住在那片海。等我翻过身看你眼神，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，想得太深，的时候划破城门，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。黑暗中亮眼无声，夜里不再为我开盏灯，始终不敢将爱说出口，当然没有资格去竞争。失恋同时发生，怪自己枉费青春，我输得彻底，把你深埋在水里面，却还要演好这一场戏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提

跟自己比较多。 如果你的老婆每个月只给你500块钱的生活费，你觉得这算是家庭暴力吗？律师表示说，如果给的零用钱对老公的生活造成影响，让他感觉到受人控制，这就是家暴了。有一份调研报告发现，人们对经济控制、行为控制、冷暴力等暴力行为认知不足，所以导致了很多人被家暴却不自知。到底的趣味知识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。问题是，周杰伦的歌《红尘客栈》当中的 MV 女主角是哪一位大陆女星？答案是古力娜扎。90后 妈却没有再联络，爱你不是

走。再要走，如街穿插左右，令我热热烈烈，痛痛快快，只可醉了酒。大雨落在七彩雨褛，两点似谷豆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十岁马骝，夜里荡在千冬去追，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歌，饮干几罐酒。大雨落在七彩雨褛，两点似谷豆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十岁马骝，夜里荡在尖东去追，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。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，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。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现969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，活动截止3月31号，申请电话010-6021-9900，010-6021-9900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近期呢，东北地区呢还有降雪，部分地区还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，南方已经春暖花开了，呈现了南北两重天的景象。但是我相信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，都要面临早起这个难题吧。来份音乐早餐给自己添添活力吧。 心越小，不问因果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

想法太多，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，知己难逢几人留，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。我笑谈词穷，不知惊慌中成空，道等人方断，一绝梦方破，路荒一叹，茅澜初寂没人懂，多年望眼欲穿过红尘滚滚，我没看懂，自嘲我今千金万缘迎接愁，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，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